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集，第一个马甲。 妈，你怎么了？ 宁晴奇怪陈淑兰的反应，陈淑兰抬起头，迟疑着开口：“ 这个魏林老师。”听起来有点熟悉。 秦冉削好了苹果，切成了小块小块的，捏了一块塞到陈淑兰口中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外婆，吃苹果。陈淑兰没有说完的话就这么被噎在了喉咙里。宁晴将茶杯放下，也没有多在意。 这样啊，应该是妈您的哪个牌友吧，魏林这个名字不算太生僻。 或许吧。 陈淑兰含糊地开口，她牙口现在也不好了，嚼得特别慢。秦冉切完了苹果，那盘子装上，又找了几个牙签插好。陈淑兰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秦冉，秦冉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。她低头温声开口：那我先回学校了，她奶茶店还有一份兼职要去做呢。 去吧，好好学习，外婆还等着你考大学呢。 秦冉微低着头，似乎是笑了笑，却又郑重地说道：嗯，一定会的。他转身出门，宁晴想起今天上午家长会的事，也跟了出去。病床上，陈淑兰看着秦冉的背影，浑浊的眼睛怔然。魏玲老师这个名字，她确实听过。当初千里迢迢从京城赶到他们宁海村，还在村子里待了一个月，想要收秦冉为徒的那位老师不也叫魏玲吗？门外，宁晴三两步追上秦冉。这里是 VIP 病房，走廊上的人并不多。宁晴压低声音： 今天怎么没让你小姨去给你开家长会啊？ 小姨忙。没有外婆在场，秦冉就显得不耐烦，一眼扫过去，漂亮的眉眼有些冷，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他抬手摁了一下电梯门。还有其他事吗？ 那 宁晴心里装着学校的事，张了张口问道： 你在学校跟同学处得怎么样？学习还习惯吗？有没有交到什么朋友？ 还行。都开学了这么多天，秦冉还是第一次听宁晴关心自己的学习情况。秦冉耐着性子，言简意赅地回道：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宁晴还想问他是不是跟乔生很熟，可是秦冉并不想跟他多说话，他只能看着电梯门在他的面前缓缓关上，一脸复杂。秦冉下了楼，他有公交卡，没有打算给程俊打电话，12路公交直接到一中，特别方便。刚出医院大门，还没有到对面的公交站，一辆黑色的车就横在他的面前。车窗降下，陈俊漂亮的手指敲着方向盘，身子侧着，扬眉徐徐开口： 上来吧。 车子直接开到校医室。秦冉注意到校医室的门是开着的，他顿了顿，不是说今天陆兆莹有事吗？正想着，就看到校医室走出来一个黑衣人，穿着短袖，手臂上青色的纹身隐隐可现，身上凶煞之气严重，不太像是个好惹的。 俊爷。 看到程俊下车，黑衣人开口，恭敬又谨慎。 哟。 只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到俊爷的车上又下来一个人。俊爷车上下来另一个人不算太惊讶，可下来一个女人，黑衣人目瞪口呆。 先吃饭。 外面热，陈俊伸手解开了领口的一粒扣子，淡淡的应了一声，又想起什么，语气低沉地问道： 让你带的东西你带了？ 哦，带了带了。 黑衣人回过神来，只是一双眼睛忍不住地瞟秦冉。三人进屋，秦冉就看到校医室以往挺空的桌子上放着一叠书， 用碟形容一点也不夸张。 喝水。 程俊拿了杯子给秦冉倒了一杯温水过去，自己却翻桌子上的一叠书，挑挑拣拣的从里面划拉出五本拿出来递给秦冉。秦冉挺随意的瞥一眼，不明所以。高考复习第一步， 高老师让我听着点你学习。 陈俊转身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声音懒洋洋的，眼尾的疏冷化开。 这几本书先看着，我挑过了，你用刚好。 陈俊端着水走过来。秦冉在医院看他外婆的时候，他在这段时间里给他策划好了复习方案。走过来，手指点着一本书，迁就秦冉的身高。他低头，想要给秦冉介绍这几本复习资料。秦冉拿起来一本，眨眨眼，偏头，慢吞吞地开口：“我用不着。”两人的目光不可避免地碰到，对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额前斜斜划过的一缕碎发，这种距离，连同轻微的呼吸声都无孔不入。秦冉平日里总是爱笑不笑的，有些不问世事的颓。程俊有些受不了，他当先站直，往后挪了一步，很正直地说道：“ 高老师说了，你很聪明，只要肯学，考上大学还是很容易的。” 秦冉偏过头，将注意力全都放到书上，这一看才发现，这些资料书他都没有看过，五本书全都拿好。上面的一本书上画着双曲线，好像还写着一个模糊不清的数字。往下一本是物理复习资料。秦冉顿了顿，然后开口：“谢谢。”今天的饭依旧是酒店送过来的，黑衣人努力让自己化为背景板，忍住不让自己去看秦冉。秦冉吃完饭就回寝室，今天周末寝室没人，无言去班里自习，林思然跟他的爸爸回家了。秦冉把资料书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从背包里翻出电脑，按了开关。电脑开得很快，他伸手飞快地按了几个键，一个语音弹了出来。那边的男声传来：“ 你终于肯联系我了，说。” 秦冉去卫生间拿了一块毛巾擦着脸，他开了变声器，声音处理得很模糊：“ 是别人都挺急的，问我你是不是重新开始接单了。” 男人顿了顿，幽怨地开口控诉道：“ 爷，你说状态不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可你知道你多长时间没接单子了吗？1年04个月。” 秦冉坐在椅子上，另一只手随手翻着书，笑道：“ 我记得前几天才接了1000万的单子。” 若是有稍微知道一些道上的事情的人在，一定会瞬间变了脸色。常宁，129侦探所的创始人，不知道这个侦探所是不是跟暗网挂钩，可道上的人都知道，无论是跨国还是跨境，只要有钱，就没有129查不出来的资料，没有他们查不清楚的案子。常宁正了正语气，说道：“ 所以，你状态调整好了吗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